转，且珍惜美梦一场。 我是一名小区保安，我在这，我们都是夜班，因为夜班来往车辆比较多，也得负责小区安全。我想就是对我爸妈说一声，你辛苦了，我很好，没别的什么，你不用惦记。 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 抓住你的视线。给你最好的告别方式，等待太久了，你不会回来了，已经忘了我还在这里等着。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，我想轻轻抱你一下，可以 这样的消息，我采一朵路边的梨花别在胸前，感觉脚下的路越来越乱，是洒下的泪水，还是那记忆中的冬雨呢？ 已不在，不要再编织美丽的哀愁，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，因为你的眼，它都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。 不曾遇见你，如果 相爱不必伤别离，就当它是一场喧闹的游戏，选择放弃我而离去。如果爱了不必说后悔，如果梦醒不会再流泪，每当夜深人静面对我自己，不能忘记的还是你。走到爱情的尽头，再一次回首，是否我们往日点点滴滴已成过去。走到爱情的尽头，你不堪回首，就让白云带着那回忆 那根记忆的绳子永远会记着你，只不过今夜好像有人在那头轻轻地蹬这根绳子，提醒你他想你了。那好，我们去看看，马上回来。 如果爱了不必说后悔，如果梦醒不会再流泪，每当夜深人静面对我自己， 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台式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，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 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98.2，AM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。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周彤。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有句话叫风月惹不起，可岁月更惹不起。一辈子我们失去的人会有很多，折一首夜歌放在故人的墓前，然后对他轻轻地说几句心里话，告诉他我愿意做一名使者，来回于天上人间，将心愿替他转达。我想这是一种诉说的方式，只不过你在诉说的时候别哭。 风起了，雾散开了，感情在这里刹车，终于自己原来选择，不等于永远的快乐。我该懂，早该懂，爱是最难的功课。手放了，心也轻了，没有谁非谁不可。站在眼前我所爱的，不等于永远都适合。别自责，别不舍，别去和眼泪拔河。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，不我答应你能恢复，在别人怀疑中找到幸福。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，不顽固。没有争吵的结束，熬过疼痛中心无误，爱一个字不该迷路。别去和眼泪拔河，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，不糊涂。我答应你能恢复，在别人怀中找到幸福。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，不顽

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也收起了，而那你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？就算天快亮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，我不会原谅。 怎样？感觉怎样？这里是夜歌，我是武周头。刚才在替你送夜歌的途中，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脚有点痛，于是我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想休息一会儿再走。这时一个声音从一旁传来，别再来回跑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点点头，开始慢慢往回走。我和你， 我和你，像天与地，日月和朝夕，紧紧相连在一起。今天的誓言没有华丽的词句，一起说，我深深的爱你。告诉你。 回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偷听。 这里是夜歌， 时间在流转，岁月在流转，此刻月亮不知什么时候从云里爬了出来，很奇怪，它在我脚下照亮了一条路，似乎提示我应该沿着这条路往前走。我顺从了它的意思，沿着这条月光之路向前走，最后我看见了一片山崖，满是菊花，在明月的映衬下显得美极了。我登上山崖，找一块平坦的石头躺下，让身下一半一半的思念铺满我的梦境。就这样，我睡着了。晚安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Oh, 风。